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我们就来分享这么一本书《回乡记》，我们所看得到的乡土中国。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以及他的学生们。贺老师啊，就是专门做三农方面研究的学者。那么他给他的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们通过回乡的那段时间，好好的去了解自己家乡的见闻，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一些变化。最终呢，就形成了这本书，叫《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这几年农村的变化非常之大，身居城市太久的朋友恐怕并不清楚到底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这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也未必了解自己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这一篇又一篇的文字，试图走进变化中的中国，变化中的乡村。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邵军。邵军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书里有很多的故事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故事吧。现在很多人过年回去啊，都会被家里的亲朋好友问啊，有朋友了吗？有朋友的话呢，是什么时候结婚呢？什么时候结婚之后呢，就是什么时候要孩子呀？啊，这样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位朋友他是怎么写他们那儿啊操办婚事的。我的家乡湖北省阳新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也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平时村里啊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就连中年人也很少，整个村庄空空落落，显得格外的空寂与悲凉。过年时外出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回来，因此各种酒席都集中在春节期间举办，建房、做寿、婚嫁尤其如此。一户人家春节期间办上一两次酒席是常事儿，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到正月初十的双日子里，一天之内常常需要吃两三个酒席，有时还能碰上一天四五个的。大部分的亲朋在吃酒席的时候相聚，重续旧忆。说起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事，还属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平时年轻人都不在家，无论自愿与否，趁着过节时相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子女结婚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再加上结婚成本很高，不得不早点筹备。虽然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才可以结婚，但是在农村只要不继续读书，从17岁开始父母就逼着子女去相亲，如果到了22岁还没有结婚，父母就担心子女找不到对象，女孩子尤其如此。相亲也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亲戚也会很关心并且积极地参与其中。子女的亲事成为亲戚间谈论最多的话题，我想这也成为了年味儿的一部分。过年时的热闹与平时的空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恍如两个世界。雨季的泥巴路泥泞不堪，拥挤的车辆与人群，不曾停歇的爆竹，使得家乡的春节格外的丰富多彩。这或许就是特别的年味儿，对于归乡的游子拾取几点细细品味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乡亲们的闲聊中，结婚成本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除去装修房子和购买基本家具的费用，南方结婚成本在10万元左右。虽无法与沿海地区动辄上百万的结婚成本相比，但对于农民而言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我们姑且以最低标准的一个结婚案例来分析这一成本的构成。两个人在媒人或月老的撮合下见面，见面地点一般选在女方的亲戚家。如果男方看中了女方，就把见面礼4000元留下。 如果女方也情投意合，就收下这个礼金。紧接着是对象认亲，男女双方家庭建立亲戚关系，开始走人情。男方去女方家走动，需要买戒指给女方，大概2000元，另给茶钱1000元，并给女方及其叔伯兄弟等带肉和酒，大概1000元。女方则要办一两桌酒席，并且请叔叔伯伯们陪客吃饭。男方回去的时候，女方家庭打发600元给男方，伯叔则各打发200和400。在此期间，女方会去男方家获得打发2000元。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打发的意思。打发呢，是指给来家里的亲戚一定的财物作为回礼，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当亲戚第一次到家里时必须打发财物，现在呢一般打发钱。二是当亲戚来礼时给予一定的财物作为回礼，一般给水果鸡蛋等物品。其次就是开年羹了，即男方的父亲去女方家拿女方的生辰八字，选定结婚日期，并和女方家庭商量彩礼。男方给喝茶钱10000块，女方打发6000元。最后是上门报日，即男方到女方家告诉结婚的日期，需要给女方所有的亲戚带上肉、酒、饼子以及商量好的彩礼钱40000元。如今上门报日不再送肉，而是把肉折算成现金，大概5000元。根据亲疏远近分为3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已经成家的兄弟叔伯，每家给送400元加上酒和饼子。另外女方外祖父母需要一个猪肚。第二等级是舅舅和已经嫁出去的姊妹姑姨，每家需要送200元加上酒和饼子。第三等级是其他更远的亲戚，每家需要送100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礼娘担，一是给女方办酒席的钱，由女方根据亲戚的多寡提出来，这个按10000元来计算。二是婚纱照，最少也得4000元。三是媒钱，有3个媒人，每人400元。四是给女方买新衣服，4000元左右。五是结婚当天女方这边派人送嫁妆，男方需要给1000元左右。六是给女方买的金子，要17000。男方给钱越多，说明越重视女方，给钱少了就是不大方，女方会被看不起，甚至可能会因为某个环节价钱谈不拢而悔婚。如果是男方提出悔婚，那么已经给的财物将不再退回，因为男方提出悔婚是对女方的侮辱。如果是女方提出悔婚，就需要把所有的财物原数退还，已经使用的物品需要折价退还，防止女方借悔婚骗取财物。彩礼的用途是购买夫妻将来过日子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包括热水器、彩电、洗衣机、空调、冰箱、电脑、电视等电器，还有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酱醋茶、菜刀、砧板、针线等，大概需要花费20000元。彩礼还需要用来打发给男方4000元，最后剩余1000元左右。这些钱呢，当做女方的压箱钱带回到男方的家中。扣除压箱钱和打发回来的钱，男方的花销达到82000元。再加上修建房屋、装修房屋等花费，结婚需要20-30万元。而一般的家庭有2到3个儿子。很多人认为结婚成本高是由于女方家庭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是由于小夫妻一起赚取父母的钱。可是仔细算来，谁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赚取多少钱，最后10000元的压箱钱也按习俗花掉了。如果这些礼节没有相应的花销来承载，这些习俗也就消失了。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啊，我是念了其中的一段，看这个结婚的成本啊，还有这么多的习俗啊，这么多的讲究，真的是很难。可是呢，也没有人为了说我要逃婚，我就不回家哈。不知道少军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啊，是否能勾起你的回忆？你们家乡现在也这样吗？ 应该说，从我的小时候来说，了解并不是很多。埋山作为安徽南部一个城市，它实际上算是一座移民城市。 很多不同地区人然后纷纷涌进这样一个由重工业兴起而建造的城市，本身所固有的习俗很难在这里得到支撑，因为没有自己的很多的乡亲来一起去继续去延续这样一种习俗。但是对于结婚的时候大肆索要彩礼这些事情，我还是非常有亲身经历 啊。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来到那个安徽北部皖北的一个城市，也是《回乡记》这本书中也提到，就是亳州，亳州下辖的蒙城县。我的一个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他作为家里面的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女儿，上面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我就得以供奉其甚的碰到这个事情。虽然说本身我并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或者说在这个定亲等等这个环节中我有参与，但是当我事后偶尔一次因为同学邀请去大家玩，然后去见了他的弟弟和认识十天不到然后立刻定亲然后去举行了婚礼的弟媳妇的时候，我还是感觉非常震惊。他们俩都非常的年轻，他的弟弟是稍微大一点，但是也没有超过18岁。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结合明显应该说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婚姻法的，但是在当地农村非常的普遍， 就是早婚早育的问题在某些地方比较的突出。 对， 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本书里专门有一集就说的是这个婚育嫁娶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当时你看到的场景你再跟我们说说。 就是经过几年之后现在来看这个事情或者说这种风俗，其实我是一种非常刻薄的厌恶之心，但是在当时还是震惊大于厌恶的。就是很难想象，因为就是作为一个正在受着高等教育的人，很难想象我的同学然后他以后也是一个要应当说是教书育人的这样一个角色吧，然后他为什么不去劝阻自己的弟弟去非常草率的就是说自己以后的人生就和一个压根就不怎么了解的女孩子然后就捆绑在一块儿。我并不认为这个错误一定是在他的弟弟或者说他的弟媳身上，也不是说在他们双方的父母身上，但是我还是很震惊于就是在农村世世代代生存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内心的这种恐惧感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作为父母的恐惧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让自己的孩子赶紧的去结亲，然后找了一个人用他们的那种当的土话来说是把这辈子能够交代清楚了，定下来以后的从此人生走向。他们对于能够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似乎有一种很执着的迷恋，不敢去遇见一种存在去猜测或者说需要去试探的人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 希望呢很早就安定下来啊，不管是结婚这么一个事实还是生孩子这么一个有着传宗接代的含义的大事儿，他们都希望更早的定下来。刚才你说到的这个问题哈，有变化也有没有变化，在书里也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很早就要去考虑这个终身的大事哈，作为年轻人他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抗衡家里的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地方巨大的乡俗或者是民俗，但是啊也有一些事情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呢都不约而同的做出了选择，比如说拜年。当然我们说的这种变化都是散落在这本书当中的各个文章里，或者说散落在其他的乡村。我们现在插播几分钟的广告，广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读书俱乐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马上要过年了，很多朋友呢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那么每年都回去或隔几年回去，就会发现每年家里的人还有所在的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大家的关系还依旧吗？还是像原来记忆当中的那样吗？或许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是一群学生他们在回到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呢，写下了他们对于故乡农村的一些变化的观察和思考。下面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里的另外一篇文章，叫《当拜年逐渐沦为功利游戏》。细细品味春节的味道，有两个重要的杠杆不可抹杀，一是家人团圆相互鼓励，二是走家串户相互拜年，再加上此时村庄的人气，春节由此氤氲出一种让人陶醉的温情。拜年是一种仪式，体现着一种关系和一种认同，给家人拜年润滑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强化家族之间的血亲认同，给亲戚拜年表达出对亲戚关系的重视，人情的纽带因此绵长有力，给朋友拜年是拉近距离表达友谊关系的重要方式。无论哪种方式的拜年，都传达出农村特有的生活意味，也预示着农村的人情连结方式。一个人拜年的对象多，会让人感觉到家大业大，有面子。正是持续半个月的拜年，让一家人感受到亲情、友情、亲戚关系之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家乡的拜年习俗也在悄悄地演变，不过并不是从一种关系连结演变到另一种关系连结，而是这种关系连结逐渐地弱化，人情薄如纸，拜完年也依旧，甚至更薄，而且大家都不以为然。这位作者啊，他把拜年习俗的变化呢，划分成了三个阶段。他说，第一次变化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在我的记忆中，省掉给家人拜年的建议，首先是由我大妈提出，然后得到认同和接受。大妈是乡村教师，是知识女性，思想比较先进。2000年春节吃团圆饭的时候，大妈提议说，拜年的礼物拿来拿去，不增不减，没什么意思，还很麻烦，以后不送礼，到各家坐坐就可以了。一起吃饭的几位伯母表示同意。妇女提出建议并且获得妇女认可并不奇怪，妇女当家在当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送礼物相互走动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毕竟大家轻松一些。可是没有了礼品作为媒介，到各家坐坐也淡了下来。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各家都比较忙，时不时就忘了给家人拜年，尽管有血缘认同，兄弟之间少了交流，毕竟有点隔膜。就这样，不送礼物，时断时续的团聚交流，持续了几年，逐渐发展到很少去叔伯家拜年的新习惯，相互之间的亲情认同自然也就淡漠了许多。那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你身边有吗？ 比如说像我爸爸这边，他是兄弟四个嘛，亲兄弟，然后还有一个在他很小时候就远嫁到外地去的姑妈，后来由于招工方面的原因，然后我爸就来到了我后来成长这个城市马鞍山，而我的伯伯还有叔叔，其中有一个跟随我爸一起来马鞍山，但是另外两个还留在就是距我们车程差不多要3个小时的，然后算是农村。 嗯， 这样就是我每年过年的时候，或者说在暑期的时候，会跟着我的妹妹一块儿回到那个农村去和他们团聚。 嗯， 但是并没有像《回乡记》中所描写这种非常，礼节性的或者表达某种这个类似于拜年情节的这样一些事情。 为了拜年而拜年？ 对，很少，因为是就是，父辈的那种感情非常的好，就是已经。竭力去把礼节性上的东西全部给避免掉了。 其实这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礼物的作用啊，这个送东西啊，并不是说要拿谁的东西，或者说占谁的便宜啊，它是一个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的润滑剂。在这个书当中啊，引用了一位社会学者严云祥的文字，常人总是以互惠的方式与他人往来，这种互惠以长期的赠礼、受礼和回礼的义务为特征，正如礼尚往来一词所捕捉的含义，这里每个礼意味着礼节、仪式、规范和前述的礼物，上作为一个动词意味着支持或提倡，往来是一个名词，字面的含义是来和去或相互作用，因此礼仪制度提倡人们之间的 互惠往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过年啊、拜年啊，拿点东西走亲戚啊，是一种礼仪的表现。而这种礼仪呢，实际上呢是互惠的一个表现。那么为什么要互惠呢？这就谈到了人和人之间组织成社会、组织成组织的一种最初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的有力，才能够抵御外来自然也好，或者是动物也好的侵袭，或者是外族的侵袭。这种互惠它会表现在很多方面，而礼尚往来恰恰呢是一种最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 这种礼不仅包括在实体的礼物上，还包括一些礼仪性的这个行为上，就是甚至后来发展到让我觉得有些啼笑皆非的这种程度。举个例子来说，尤其是在男士上，就是在平时的工作应酬上，根本就是很不把自己的安全呀、健康，甚至说尊严当成一回事儿。 嗯，你说喝酒吗？ 对。 啊，你说礼尚往来是在这个，你敬我一杯，我回你三杯的这种问题上是吗？ 有点类似吧，就是也不把别人的安全呀、健康等等当成一回事儿。 嗯。 但是作为一个活人来说，他必然又有这些需求的。 嗯。 所以等到逢年的时候，各种祭祖一些祭祀活动，或者说哪怕一家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终于可以开始吃饭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又突然又为饭桌上谁可以第一个拿起筷子，谁可以去煎第一块的菜， 嗯， 为这些事情就是弄得非常的谦谦君子，似乎平时就是一个这样生活着的人。 嗯，你觉得有点表里不一啊，或者是重这些形式了，而忽视形式背后的内涵。 对， 可能这个作者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呢，也是他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其实礼尚往来这是个表面，不在于送多少礼，但是呢得在于送礼以及送礼之后的这种人际的交流。如果礼浮在人际交流之上，或脱离于人际交流，或者说呢脱离于我们之间平时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互相照应啊，互帮互助的话，仅仅是为了面子上的礼尚往来，那么有可能有一次没去啊，有两次没去，就有可能最后发展到刚才作者所说的不去也就算了罢了。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平时大家亲戚之间感情交流的这种频率的减少啊，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淡漠啊，只不过呢通过过年走动、拜年、送礼这个事儿所体现出来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我化尘埃飞扬，追寻失落逆向，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长，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

北京时间